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请坐。阿难整衣衣大藏中合掌顶礼心即圆明悲因交集若益未来之众生故启手白发大悲世尊我今已悟成佛法门时中修行得无疑惑这里呢就是阿难啊听了法为他啊、开示这个耳目圆通的本根又得到文殊师利菩萨很明白地劝他依这个耳目圆通修行因此呢他明白了所以呢就整理一下自己的衣服在大众之中呢就起身合掌顶礼心即圆明因悲因交集是这几句说话呢都是结集经的人呢叙述他当时的情绪悲因交集悲嗱，为什么他又悲又欢喜呢就因为他听了法开示之后呢心即圆明心明就是开悟了明白了根中的这个现暂不生不灭的真心这个是属于梦为即明呢就明白了善漏反梦六解一望的道理这种是梦法得到了解是属于思维悲呢就是悲悯众生仍旧是迷自己已经觉悟了可惜一般众生还未知道因呢就欢喜自己已经悟入道的方便了成佛法门呢是先悟这个原理其次呢是解这个现行现在他就明白了这个现行了知道啊，能够依这个耳目圆通法门修行呢，就可以反出流而为入流。能够依这些入流功夫去做呢，一定是成佛的。因此呢，他非常之高兴。但是呢，他又想利益未来众生啊，因此呢就启手白发了他是大悲世尊我今已悟成佛法门时中修行得无疑惑他说我呢是已经明白这个耳目圆通的法门了如果我能够依照这样去修呢一定是成佛的不会有困难也不会再有怀疑的了但是上问而来是而是言自未得道先道人者菩萨法心自觉以言能觉他者而来应世我虽未道言道末劫一切众生显然阿难呢听了这部经之后呢发了菩提心了他说我时时听到法话自己虽然未能够解脱生死道出这个生死苦海但是应该呢是发菩提心度其他的众生这一种呢就是菩萨了如果进一步能够自己又觉悟又达到自觉觉他觉行圆满之后呢、这个就是法应世了我现在阿难、虽然未觉行圆满但是我很希望能够教导末劫的众生、这个呢就是说显现他、是会小向大 愿意学习菩萨的法门，自利利他，要教导末法的众生。啊，他是世尊，此之众生开法要演邪施事法而行河沙，若涉其心入三摩地，云何令其安立道上？演之摩时，依菩提心得无退屈。呢一几句说话咧，就系、是、真真正正系请法说法嘅目的。佢话因为末法众生为乜嘢我要教导佢咧？咁因为末法众生开法咧，系越嚟越远啦，根基咧越嚟越薄，烦恼障咧系越嚟越深，啊，智慧咧越嚟越浅。你哋承唔承认啊？哦，我哋而家咧系障深慧浅，加上末法时代啊，邪思是法而行何沙，哦，以邪念正蛊惑世人呢种人好多好多啊！你唔好以为边个法师嘅知名度好高啊，边个法师讲得好好听哦，但系听完之后，你就要考虑一下，分析一下，从闻而思，然后去修。如果唔系咧，唔经过自己嘅理智分析考虑，就被佢知名度所惑咧，咁就好容易中咗邪啦。咁所以咧，阿难已经系知道有呢啲情形发生，所以咧佢就提出问法。佢话：假使根在呢一种恶劣环境之下，若果有人想修行，想修呢个大定，啊，入呢个三摩地，点样去安立呢个道场，令到佢远离种种嘅魔事呢？点解要远离魔事啊？因为有魔出现咧，就会令到我哋退失菩提心。咁所以咧，就希望法教佢一个方法，安立一个道场去修呢个行，去修呢个大定，咁咧得到远离魔事，保持菩提心不失。咁当时法咧就响大众中啊称叹阿难啦，善哉善哉啊！意以所问啊，安立道场，教扶众生，末劫沉沦。以今谛听，当为以是阿难大众委言奉教。呢、这个法咧系好慈悲嘅，有问必答吓、啊。因为阿难咧发菩提心啊，想利益末法嘅众生而为众生而请法，因此法咧系赞叹佢善哉善哉啊，系赞叹支持。同时咧，佢可为阿难系宣说。他说以你阿难所问啊，末法时代呢邪思是很多，若果初初发菩提心而修行而想学法的人呢，希望啊免除一切魔障扰乱其心，必须要安立一个道场，然后可以远离魔事。这种安立道场然后去修行这种方法呢，真真正正是可以救赴末法时代的众生，免他沉沦在这个苦海，是一个很重要的法门来的。你现在呢，给心机听，我会为你分别逐点来解释给你听。当时阿难啊，同埋在会嘅大众咧，都非常高兴啊，委言应诺，即系好啊好啊，依就咁奉命受教，奉受如来嘅命咧，系好接受法嘅教导。呢啲如果整部经咁浅咧就好啦，嗬。法告阿难：以上问我毗梨耶宗先是修行三揭定义。所谓摄心为戒，因戒生定，因定法位，是则名为三无漏学。三揭定义呢，就是三种一定一定必修的课程，除非你不学法，学法呢一定必修这三种课程， 是什么？就是戒定慧。戒定慧呢可以引申我们无漏智慧，所以叫做三无漏学、哦、因为众生呢的三业、啊、三业之中呢，生口意三业之中呢，是以摄三为本。如果心能够清净呢，行为也清净了。若果能够持戒清净，修摄生心呢，生不犯，心亦不起妄念，这样外境自然消除，内边的烦恼呢亦不会起。咁好似呢个方止咗，停止咗方呢，就唔会有波浪出现啦。咁样啊，就可以成就呢个定心。定心不动呢，本具嘅智慧就可以显现啦。因此凡系佛弟子啊，凡系佛弟子呢，都应该系受持佛嘅戒。等于凡是公民呢都要严格遵守国家的法律一样、哦、那这个戒呢，三无漏学之中、啊、最重要的呢就是戒、啊、毗利耶是印度话翻译中国叫做善智。善智什么呢？就对治我哋贪嗔痴嘅烦恼咯，唔系正前咧呢、这个戒学，兼前呢个定学，嗱叫做毗利耶，哦，咁好简单啦。毗利耶系乜嘢啊？咁就翻译叫做善智，系能够对治我哋贪嗔痴嘅烦恼，哦，咁。我哋凡系学法修行嘅人咧，一定要修呢个戒定慧三种。系咪乜嘢叫做戒？乜嘢叫做定？乜嘢叫做慧咧？法话摄心为戒，因戒生定，因定发慧。如果你唔修摄心心啊，你心猿意马，忽然间谂到啊，嗰出戏好睇、哦，忽然间又谂到哇，嗰间海鮮鋪開張啊，又平又靚啊，咁你點持戒啫？係嘛？咁所以你就攝心，唔好打妄想，唔好諗到嗰啲嘢。咁攝得心咧，就可以持戒啦。哦，所以咧，眾生三業之中係以持戒以心為本。若果能夠持戒清淨，修攝三心咧，就可以成就呢個定心。定心不動咧，本來智慧顯現。就可以呢是得到这个定而产生这个智慧，所以说因戒生定，因定发慧。戒定慧三无漏学呢之中呢，戒是基础，戒是印度话斯罗，斯罗翻译中国即是戒，戒又是什么呢？这样就是法为大子们啊制定律己修身的规则。凡是佛弟子，无论在家出家，凡是开始学法，首先就要受持法的禁戒，等于呢是要守这个国法一样。所以呢，戒是一切善法的根本，是出生这个定慧的父母，亦是成佛的基础。戒我记得讲过有大乘戒、小乘戒的分别，是不是讲过没有？讲过了，那这里不需要讲了。但是亦有在家的戒和出家人的戒、哦、在家的戒是五戒，出家的戒是具足戒、哦，可以分开四级来讲，讲过没有这四级戒？未讲过，未讲过，现在可以讲，讲过就不重复了。四级戒就第一就五戒，第二是八戒。八戒是什么？八关斋戒。你们有没有人受持过八关斋戒啊？ 哦，好多好多吓，咁你哋明白啦。咁啊，系在家优婆塞同埋优婆夷嘅界。乜嘢叫做优婆塞、优婆夷？你哋知啦，我唔需要讲啦。咁啊，十界同埋具足界咧，十界系指沙味十界，具足界系指比丘、比丘尼嘅界，哦，系出家嘅四种嘅界。除此之外咧，仲有在家嘅菩萨界，有出家菩萨界，啊，其中啊最重要嘅菩萨界咧，总括嚟讲咧系三聚正界。无论系菩萨界、出家界、在家界，都系以五界为基本，以三聚正界为最高级。若果受持五戒不清净咧，唔可以进一步求沙弥戒、具足戒，甚至菩萨戒。由此可以知道啊，我问你五戒系乜嘢啊？我知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咁个个都识啦。但系做得几多咧？咁哦，做到几多咧？咁自己问下自己啦。能够持到清清净净咧，就系圣法嘅基础，哦，就可以进一步系靠呢，这个菩萨戒在家人，或者靠呢个出家嘅戒，咁呢个叫做四科戒。假如我问你戒有几多级啊，咁你应该知道有四级啦。咁啊，戒有几多科咧？咁啊，分开有四科，哦，有四科。咩叫做四科呢？戒法、戒体、戒行、戒相，四科戒。哦，咁咧，戒法系咩呢？指佛所制嘅戒律，系一定嘅规则，叫做戒法。戒体咧，系求戒嘅时候咧，啊，师之啊，相前。作法受持，这个时候呢，你能够明白了这个要受的戒，领纳这个戒法依心，能够产生放非止恶的功德，这个叫做戒体。戒行呢，是三业随这个戒法、戒体，啊，去进行一切义法的行动。戒相呢，是受持大乘戒或者小乘戒各种差别的认识，同埋受持戒行的事呢，有开遮持分种种不同的相貌。而依呢个开遮持分嘅界相之中咧，又有遮持作分或者作持遮分嘅唔同，明唔明啊？譬如话不杀咁遮止你不杀，你就要持啦。如果你去作咧，就犯戒啦。譬如利益众生咁，咁如果你去持咧，就系好，就系唔犯戒；反过嚟，你唔受持咧，就犯戒。哦，所以咧，有戒有开遮持犯。乜嘢叫做开戒咧？有啲人话大开杀戒咁，哦，系可以噶嗱。譬如我在呢度坐喺度，我睇见外边有个人咧揸住支机关枪入嚟，想开枪，我先开枪射死佢，可以开杀戒。有冇罪呢？有你又做，牺牲自己，坏大众，呢，这个就叫开。遮咧就系，绝对唔可以做。持咧，就是有些戒咧，持咧，譬如律二戒、三在正戒之中，持咧，律二戒持咧，就是 点啊？系次戒，唔次咧就系犯戒。律二戒咧，我睇先吓。律二戒咧，停止咗去唔去做，呢、这、一个就系次戒。而果你去做咧，就系犯戒。反过嚟讲，善法戒同埋利益有情戒，明明叫你去利益众生，你停止唔做、哦，咁就系犯戒啦。你进步能够去受持咧，去作咧，就系次戒啦。刚刚相反，三在正戒两种刚刚相反啊！我哋一定要认识清楚，然后去受持，唔好是非倒置。呢、这、一个叫做戒相。哦，咁你哋求戒咧，我求咗菩萨戒啦，咁自己问一下有冇做呢个善法戒同埋利益友情戒咧？咁做咧就系次戒，唔做咧就系犯戒。对于律二戒去做咧就系犯戒，唔做咧就系次戒。哦，有呢一个种种唔同嘅，咁我哋求戒咧就应该要认识呢一个四科。这个叫做四科，头先讲五戒、十戒、比具足戒，吓、啊，五戒、十戒、具足戒，仲有咩戒啊？吓、啊，八关斋戒就叫做四级戒，一级一级而升上去，这个叫做四科戒，分科别类嘅。仲有戒可以分为有相戒、无相戒两种。有相戒就是身戒，有形迹可睇到嘅；无相戒是心戒，你心犯戒冇人睇到嘅，系无形无相嘅。哦，身戒咧系唔作恶行，心戒咧系不起妄念。咁我哋受持佛戒咧。身虽然不犯戒啊，如果心咧系打起妄想，或者咧系好懒惰，唔去持戒，都唔名为戒。必须要在持有相戒嘅同时咧，仲要持呢个无相戒。身固然不犯，心咧亦不起妄念。咁呢一个身心都清净，然后叫做德戒，然后叫做次戒哦。至于大乘戒、小乘戒，已经讲过啦。讲咗戒之后咧，因戒而生定，讲定啦。定系一种止息妄念啊，能够破除呢个散念嘅精神境界哦。收集善定的人呢，可以启发我们心里面的智慧，启发我们的智慧的功能。因此这个定呢，又叫做三昧，或者叫做三摩地，可以分为世根禅、出世根禅和出世根上上禅三种。你们现在有没有修定啊？有修定的举手啊，没人举手的。嗱，修定呢要分开，要认识清楚世根禅、出世根禅、出世根上上禅。哦，世根禅是什么呢？咁世根禅可以分开根本昧禅同埋根本正禅两种。色界天所修的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呢，同埋无色界天所修的四空定呢，咩叫四空定啊？色无边次，无所有次，空无边次，空无边次，色无边次，无所有次，非想非非想次，哦，叫做四空定。再加上四无量心，慈悲喜舍，这个叫做十二梦禅。听过这个名词没有？十二梦禅，这一修这个十二梦禅呢，是出世根一切善法的根本。但是因为色 界天的人呢收这个蝉呢是贪着这个蝉味，所以叫做根本味蝉。如果是慧性多于定的人呢就收这个六妙门蝉，定性多于慧的人呢收十六达性、啊这个、收这个十六达性呢就可以填这个三界的见思烦恼，可以引生这个无漏智慧。当这个定慧均等的人呢就可以收这个通明蝉，通明蝉能够净化我们的身心，叫做根本净蝉。因为他这两种禅定、啊、只是能够引生有漏的智慧，未得到无漏的智慧，因此叫做世根禅，未能够超出三界、哦、至于出世根禅又怎么样呢？这里呢有四种不同，共连分修。观禅第一种，观是能观照的字，有九想八背舍。哦，呢度呢呢个二字系错咗吓。一切次等四种，例如我哋修不净观啦，系或者数息观啦，能够。指我识我哋妄想心，或者修不净观咧，系能够令到我哋对呢个身体产生厌离观想，叫做观禅。第二，呢个第二念，念系定念，等于初禅。离生起落地，二禅定生起落地，三禅离起妙落地，四禅舍念清净地。无色界的空无边次，色无边次，无所有次，非想非想次，同埋灭受想定，是不是九种啊？九种定呢次第进修啊，依其中根呢一路练习落去，叫做练禅、哦、第三呢叫做分禅，分是分修熟练，这个练禅呢是依九次第定呢，虽然由初禅至二禅，二禅至三禅一路进修、啊、但未能够逆序而出，未能够由九第九滅就受想定，就進入這個非非想定，不能夠再由這個非非想定進入這個什麼、非非想定進入這個無所有次定，不能夠由無所有次定再進入色無邊次、空無邊次，不能夠逆來、啊即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不能够这样收。但是现在进入分禅呢就可以了，进退自如，可以由初禅一直收到九禅，九禅一直收到初禅，来回进通而已，叫做呢狮子奋顺、啊、奋好像狮子这样奋养顺速，叫做狮子奋顺三昧。这个分禅进一步呢修禅了、啊、精进修习，令这个定境更加深入，更加精纯深而且妙。分禅、啊、虽然能够顺逆进退自在，但是未能够超越自在出入，未能够由初禅即刻进入灭受想定，亦不能够由灭受想定即刻进入初禅、哦、但现在修禅呢就是随便就随便进退，任何个境界都随时可以出现，由远至近，由近至远，得到自在、啊、由此 呢个观念分修四种禅定，就能够引生出世无漏智慧，听见思烦恼，解脱呢个烦恼生死，超出呢个三界，证阿罗汉果，叫做出世根禅。出世根上上禅呢，就是大乘菩萨所修的禅定。这个共念分修呢，是小乘人所修的禅。大乘菩萨所修的禅呢，即是次菩萨次第经里面所讲有九种禅定。第一种是自性禅，是观一切法为心，心能够涵摄一切法。修这种禅定的时候，这样去观修。第二呢，是一切禅得一切自行化他的功德，修这种禅定呢，就可以得到自行化他的功德。第三呢，是能禅，心妙能修的禅定。第四是一切妄禅，一切三昧皆由这个禅定而产生的。第五是善人禅，是大善根的众生所共修的禅定。第六是一切行禅，涵摄大乘一切行法的禅定。第七是随恼禅，是能够灭除一切众生的苦恼的禅定。能够修这种禅定呢，就有能力去灭除一切众生的苦恼。第八呢，是此世他世乐禅，能够令一切众生得到今生以及来世的快乐的禅定。第九是清净净禅，或是烦恼，烦恼恬静就不会再作业，烦恼的因和业的果都消除了，得到这个菩提的正报，叫做清净。连这个清净的相也不执着也不可得，叫做清净净禅。菩萨是修这九种禅。前面所讲的修个禅呢，是最初修的禅定，由世根禅进而出世根禅，由小乘禅进而大乘禅，只是很简单地介绍。真真正正介绍这个禅的境界呢，不是我的能力可及的，可以告诉你，因为我都很少坐禅，因为我只脚呢一坐禅就抽筋业障，所以我很少坐禅。再深入一层呢，我没办法讲给你听。因为深入的禅定呢，就易人饮水，冷凝自知，不是随便可以讲得出的。这些呢是在文字上介绍有这么多种定，你们去修呢，修到深入禅定的时候呢，你们就明白禅定的境界是几咁兴安，几咁快乐了。